市志愿服务联欢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不听你唱惊喜，就能一下出仙片。红星枝头春意闹，丽华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头捋一圈，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纽约爱乐乐团昨晚亮相国家大剧，他们在后任音乐总监樊志登的带领下，与著名小提琴演奏家乌岛龙合作演奏了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和马勒的第五交响曲。今晚他们还将与中国旅美钢琴家王宇佳合作演奏勃拉姆斯D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并演奏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国家大剧制作儿童歌剧白雪公主今晚亮相国家大剧。格林童话当中美丽善良的白雪公主带着七彩镇里七个可爱的小矮人登上了歌剧舞台，引人入胜的音乐和缤纷斑斓的舞台在变着法儿的吸引小朋友的视线。龙福戏剧乐舞蹈角儿今晚登台龙福小剧场，作为一部实验肢体剧，这部剧展开扮演、戏弄、素人三个章节，剧中的男女角色反串、细腻的表演、不接触的双人舞模式，使作品具有了更包容和更宽泛的阐释。舞台剧《神圣缝纫机》今晚登台鼓楼戏剧场，这是一部让13名小学生担任主角的戏。它的创作缘起是朗读腔这一具有表演性的现象，整部戏和孩子们一起寻找创造他们自己的朗读，一边游戏一边舞蹈一边发声，发展出只属于他们的剧场表演形式。舞台剧《人生天地间》今晚继续在国画先锋剧场上演，这部戏根据鲁迅先生的小说《阿 Q 正传》改编，故事从阿贵死后开始讲起。舞台剧《面人》今晚在国画小剧场上演，本剧导演黄莹指导过不少京味话剧，这部剧再度从北京故事挖掘素材，讲述了一位手艺人本着靠手艺赚钱、凭良心吃饭的人生信条，实现人生价值和寻求幸福生活的故事。由北京卫视打造的综艺节目《我是演说家》特别节目将在今晚开播。本期特别节目邀请到了8位不同岗位的北京警察，包括交通警察、社区民警、重案刑警、110接警员、法医、便衣民警、消防员、带犬民警，由他们讲述属于自己的警察故事。今晚继影视剧导演、影视演员专场之后，东方卫视可凡倾听两会期间特别访谈节目《为时代喝彩》配音演员专场将播出。节目将邀请刘广宁、李阳、石斑鱼、康殿红等不同时代的配音演员代表走进演播厅，重现深入人心的经典之声，从他们的视角解读时代发展所带给他们的机遇和挑战。江苏卫视《最强大脑之燃烧吧大脑》今晚将播出全新一期，王峰和王玉恒两人将首次正面对垒。节目组还请来了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坐镇嘉宾系列，为好友加油助威。湖南卫视《歌手2018》第八期节目今晚播出，本周中级踢馆歌手霍尊加入战局，如果他本场和下周的成绩综合进入前四，就可以算踢馆成功。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0上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0下2度，最大相对湿度70%。今天总体来看啊，气温有所回升，白天的天气也比较好，但是呢，空气比较干燥啊。很多朋友都说呀，不知道这天儿到底是冷了还是热了啊。一到室外觉得有些冷，走一会儿呢又有点出汗。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双休日的天气呢以晴到多云为主，但是夜间的最低气温还是在0度以下。另外早晚之间呢，天气的温差比较大啊。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四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欢迎各位在下午的时光依然停留在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大家好，我是赵亮。 大家好，我是季彤。依然是替张帆拿、张帆在这儿来这个跟大家聊啊。 今天我们四点有戏，原本在每个周五啊都要进行一场那个巅峰，就是峰巅会。 今天由于我的到来呢，就是今天就峰不起来了 啊，是吧？ 但是 显得就是您比较压场。 你怎么知道的？万一一会儿我要是疯了，你控制不住了。 对，不，您是比较稳重的啊。但是今天我们的峰巅会是怎样一个节奏呢？ 怎么着呢？ 今天我们把所有的大腕都请来了 哦，让他们在这儿疯疯癫癫。 哎，怎么就是很多人说，哎呀，这帮人又疯了。 呵， 哎，你看啊。 不过我觉得你是打算是让这些是明星在这儿疯呢，还是让导演在这儿疯，还是让编剧在这儿疯呢？ 他们都说嘛，说那个演员是疯子，是吧？ 看戏的是傻子， 傻子，导演是骗子，是吧？啊，就是这么，这是我小时候大家这么说的、啊。 你留神啊，这个保不齐待会儿哪位大导演就堵门找你， 是吧？不，那我高兴，是吧？您看我像疯子吗？那您带我演戏去吧。 明天咱们的这个啊，这个四天有戏第一条消息告诉大家啊， 换主持人了， 赵亮被某导演这个给打了。 嗨、咱们说 是疯啊。 你要疯吗？咱们说点正经的啊！为什么今天说把所有的大明星全都弄来？不是我让他们来，也不是说这非得到咱封建会，他们真要疯，急了，你知道吗？ 不是你这还不找打的？ 什么意思啊？这个演员转型当导演，知道吧？对，今天我们主要说这事儿。 那你是看了最近的这个就是电影，是有所感慨是吧？ 哎，这个春节期间一部这个信誓旦旦哈、要力挽狂澜的《祖宗十九代》，这已经是口碑崩塌，咱就不多说了啊。 祖宗与歇菜， 咱不多说了。其实今年是一个大年， 哎， 电影大 大年， 真的 除了说很多大片上， 你等等、你说的是今年是现在 2018年 啊，你预言是一个大年， 不是预言了。 2017年我觉得也够大的， 是就是现在每年都是大年，就是对，但是大年三十过了，咱就说2018年， 2018年啊，2018年也是大年、 就是。为什么是大年呢？说今年的这个很多好莱坞的大制作吧， 啊， 而且是口碑制作或者是翻新制作啊， 马上要来一个是， 嗯，今天已经上映了《 黑豹》。 我刚看完黑豹啊，据说这个黑豹在北美那是好评如潮啊， 火得一塌糊涂 啊。我也不是很理解啊，我觉得就是说，个人单片就是漫威这个单人的这种单行本的电影，我认为拍的最好的就是钢铁侠那个系列， 哦， 加上这个 最成功啊， 哎，加上这个奇异博士啊， 哎， 别的我认为都一般啊， 是吧？ 这个不说， 就是，这几位蜘蛛侠你总， 蜘蛛侠那个我喜欢原来那个啊，这先放一边。就是除了漫威这一系列，当然今年还有这个蚁人和黄蜂女，和黄蜂女，蚁人我也挺喜欢啊， 是吧？ 然后呢，前一段跟大伙儿聊了《碟中谍六》，这是暑期要来哈， 哎， 特意给大家盘点了一下， 这还是阿汤哥吗？ 是啊， 他还行，还行啊， 还行，非常行啊。 好吧。 然后呢，《环太平洋》的第二部，啊， 哦， 这个第一部就是在咱们中国表现特别棒，啊， 哎，对，其实《环太平洋》这个片子吧，你还。就是不是说它特别的差劲儿，但是它里边有好多设定和想象嘛， 特别奇怪。 哎，对，还是有可以想象，可以发挥的空间很大。 然后 出个二，我觉得还挺期待的。 超人总动员就那动画片啊，超人一家那个。 超人一家。 超人一家子啊，超人总动员那动画片你记得吗？啊， 记得。 这个的第二部。 哦。 侏罗纪世界的第二部。 哎。 神奇动物在哪里的第二部啊，都是特别受大家期待的。另外就是。离得稍微近点的还有古墓丽影的重启的这个版本， 对对对 啊， 现在满大街都是那海报，啊， 哎，都是那宣传啊，这个国外的这些大片啊，形成了他们非常强大的这个票房的这个争夺力量啊。 但是我觉得你看啊，这里边你看除了那个黑豹啊，还有这个蚁人和黄蜂女，还有海王以外，都是续作， 都是续作，对， 哎，这个新作 黑豹这几个他也是在那， 哎，对，他也在这个圈里，他早晚也得出现，他 现在就是 里头啊， 你看国外的电影来我们这儿了。基本就是这个特点， 有点， 啊， 我觉得有点感觉他们没什么招了似的。 就是新的电影啊，除了一些动画片啊，现在这个新版的比较多哈。好像这个你看，凡是大家期待的，似乎都在 IP 原来的 IP 对呀， 啊， 那动画片里面那个什么超人那一家子，那不那也折腾好多年了。 啊，好，那我们 就没有国产导演他们， 哎呦， 国产片导演他们这么热， 哎，来开始啊。 是吧？你不是今天要说明星当导演？ 哎，我就说今年其实咱们这个国产电影市场有一个现象，其实从去年年底就开始了 。 去年年底这个两部女导演的处女作啊， 哦， 就女演员转型导演的处女作， 哦， 有一个是吴君如导演的《100》啊，我原来以为啊，她，是给中国移动做的，后边没有86啊，100086没有， 你就不能人家是10010吗？ 也行是吧？但是她这个呢，电影做完之后她就86了，拜拜了， 八八六了 ，确实一般， 哎， 啊。然后这个还有张歆艺导演的《泡芙小姐》啊。 哎， 这个也是他转型的第一步， 卖点心啊，这个不是这两位哎呀套，这个就是当演员的时候，他们的作品都是响当当的呀。 对， 为什么要非得找这个类去当导演？完了片子效果还不好，然后这不自己找罪受吗？ 不是，你这个就属于一个不负责任的推论。 怎么？ 谁知道说我当导演，我导出来的片子一定是不好啊？然后说这是找罪受， 不是 ？ 这里边其实还有像那个去年我印象当中黎明， 哎，你说到点上了。 抢红， 哎，抢红， 黄磊好像还有麻烦家族啊，反正这都属于处女座，对吧？好像也都不太 一般， 对，就是 哎，但是我们说这条路现在一看，这就是可以说是比较成功演员的一个通例的一种道路。当然我们说 主要是前面有好多成功的例子， 对这个你像这个说比较成功的吧，而且让大家没想到的就是苏有朋导演，对吧？苏有朋导演第一部左耳啊，谁也没想到就在 叫这个青春 IP 走下坡路的开始，或者说即将是这个走淡出大众的这个热捧的 IP 市场的时候， 哎， 苏有朋导演最后啊用处女作捞了一把。 哎，对，当时我记得好像就是将近5亿的票房， 哎， 那已经是很不错，很不错。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电影哈？ 哎， 其实我还是挺喜欢的这个左耳的 青春片。 你不要忘了，这里边可是就是叫所有演员。加起来没有导演名气大， 是吧？ 这个也是挺难得的。但是我们 说所有演员加起来是不是也没有导演岁数大？ 哎，你这黑谁呢？但是我们说从这个当中走出来，马思纯，对不对？ 不容易。 这黎巴拉演的非常好啊！ 对对对， 看看大伙儿还记不记得啊？这左耳讲的什么故事？ 听听。 两个左耳都失去听力的人，沿着寻找记忆的线索，重新走回他们的青春。青春。看似易逝，却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演艺群英会今晚推荐，根据饶雪漫同名小说。 哎，这借了当年人家演艺群英会的一篇话啊，多好啊！啊，这左耳的一个故事，其实当时也是给我们留下非常深的印象。 没错。 再后来到这个这去年我们说了很多回了，就是《嫌疑人 X 现身》。 哎， 啊， 这是一个就是改编自外国的作品这样的一个片子。 嗯，对，东野圭吾先生的小说。 你不能说是大获成功吧， 嗯， 但是中规中矩。 嗯， 觉得啊， 对， 就是还可以。 嗯， 作为一个导演来讲，我觉得苏导现在是成功转型，应该可以这么肯定的说了啊。 其实今年呢，这个很多演员都要从导演的角度来给我们带来他们新的作品啊。 哎， 不知道大家期待当中，您希望哪位演员啊会为我们大家献上他的导演作品？这是一。第二，一会儿还给大家说啊，今年基本上定下来的，已经开发布会、已经开拍的啊，还有的已经立项的，会跟我们见面的有一些啊是非常有特点的，而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在说这个特点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啊，已经上映的《泡芙小姐》，看看这个电影您去看了没有啊？您有没有印象？说实在的，这个电影一开场，我觉得不像一个新导演的作品，就是在怎么说呢，这种比较接地气的啊，这个是剧情片当中啊，它还是很有意思的啊。我来听听这泡芙小姐是怎么来的，她为什么叫做泡芙？ 可能就抛吧， 抛也疼。 孩子给我生下来，我就给你开个麻将馆。 真假的？ 真的。 我叫泡芙，这是后来我给自己取的名字，反正胡泡泡这三个字也不算什么正经的大名。我出生的那天什么都没有发生，整个医院充斥着我妈的尖叫和我爸爸的哭声。 哭什么呀，等政策宽松了再要个儿子呗。 老子就喜欢女儿。 你是谁老子？ 我是他老子。 二爷在上，我侯大爷即日起痛别江湖，日夜赚钱，必将腰缠万贯，爆发一世，保我女儿侯泡芙一生放荡不羁，大富贵，叱咤风云，显豪情。 我妈给我爸送了一个我，而我爸又回送给我妈一个家。从此以后，我妈实现了她人生中的最高理想，在麻将声中醒来睡去。 他啥时候进的江湖啊？ 行了行了，什么货啊！ 老公，我又输了。 这麻将馆就是我的家，而这麻将馆也是我妈的江湖。而我爸，在我出生以后，他的江湖就是我。 我以为自己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才换了一个他，后来我才明白，我应该是连续十辈子拯救了全宇宙才换来一个他。 一段很幽默又很清新的啊，这么一段很温情的开场啊， 文艺片啊， 哎，那就是剧情片吧啊，泡芙小姐。当然我还没有看完，但是我觉得从这开头来看，真的不像一个就是说，怎么说呢？这个 过日子的片子， 哎，就是说这个导演不像新人啊，我觉得不比很多的，就是拍这一类题材的导演，他的手法、他的格局要差。 但是这种片子，我觉得注定他不会掀起什么票房狂澜之类的。 是，所以说呢，就是大家不要以票房论英雄啊。 他这个很女性化的角度啊，然后去阐述这个故事，他可能这个受众的这个面儿，它就会窄一些。 嗯，好啊，接上我刚才给大家提的那个意思啊，就是说今年有很多个演员转型成导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呢？就是要把自己当年的那首歌啊，要拍成电影， 是吧？ 最近、 你说的这个就是今年才拍这个自己导演处女作的。人 啊，好几个呀，都是这种类型。 不是之前已经拍过，已经 不是 像陈思诚那样的，不是， 真不是啊、 哦。 比如说啊，我们来听听这首歌，这是也是 KTV 当中必然啊，就是尤其是这个女孩子比较多的时候啊，必须又点的一首歌。 看来您没少去 啊，这是 KTV 啊，现在我已经不去了啊，因为大伙儿点的呢，我也听烦了啊、哦，我想唱的我还不会、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啊， 你老了， 哎，听听。 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 是不是 KTV 必然会出现的一首歌、 哎、 啊？ 刘若英， 哎， 大概若干年前的作品吧。 奶茶呢？这个其实他的影视界跟音乐界都有非常不错的代表作，对吧？又能唱又能演，但是自己导演这还是第一回、 哦、 啊，那么 就把这首歌给导演成一个电影。 他这个歌他这个电影就叫后来的我们、 哦、后来的我们、 哎 哦、 看来他自己也知道后来这歌最有名啊、嗯、出现频率最高。哎，这讲了一什么事呢？哎，我觉得挺好啊、嗯、首先呢，这个可能比较近了，应该之前说是定档在4月28号、 嗯、 啊，讲的是井柏然、周冬雨啊，男女主人公张翰、 两个演员演绎男女主人公。 哎，他们几次在春运过年回家的时候， 怎么着， 碰上了， 呵， 邂逅了 啊，这么挤的，你这个车上能 啊 好几次碰上？ 对啊，这个据说呢，这个故事特别特别有这个成名作啊、 哦、 这歌曲后来当中的感觉。 嗯。但是要单从这歌的这个内容歌词来听的话，这最终应该是一个悲剧的结局。 嗯，谁知道呢？那我们听听预告片看看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的故事、 嗯、 啊，来听听后来的我们预告片。 我最恨春节，每年赶回家过年就跟逃难似的，那火车那么挤，我都得憋着尿。 随着这段音乐呢，这是一段文字带来的描述啊、 嗯、 其实它就是对春运的一种描述，这当中有很多的文字和数字，它是非常有温度有色彩的，虽然它的画面是黑白的啊、 嗯、 其中有这么一段文字、 啊、 对， 黑白的画面， 它这一段画面是黑白的、 哦、 那它有一段文字也很打动我，它上面写的是，为什么我们的相聚是365分之7。 然后呢，就在这一辆非常拥挤的列车上啊，井柏然和周冬雨就相遇了， 是吧？ 好像是这个周冬雨的票啊掉了，然后人家那个乘务员在检查票的时候，他找不着了啊，然后这票就被一个非常看起来哈非常斯文的啊，非常也很时尚的一小伙子、啊。 我以为你斯文之后要跟拜拜 了，哎 哎哎。哎这你说这个男主角要换成窦骁，你会不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呢？ 哦， 为什么要用井柏然呢？虽然他俩长得挺像的， 但是不是那样的年代啊， 哦、 不是那个年代，还是一个比较现代的故事。 哎， 啊、 这个就是现在的都，就是到都市里奋斗的青年， 嗯， 然后他们返乡啊。哎，这个其实跟那个刘若英她本身的这个特点好像也挺吻合， 嗯， 是吧？ 再接下来啊，这个应该是比较近了啊，4月28号、哎、也前面说定档了啊，就是后来的我们会跟我们见面啊，看看这个究竟这电影有没有当年这首歌带给大家的感觉。 好，爱着沮丧，爱你轻声说。 其实刘若英呢，她这个想当导演的这个念头呢，也不是说就突发奇想，其实也是有积累的啊。 哎、你怎么知道的？ 据说在2012年的时候，她曾经导演过一部短片叫《爱情限量版》啊，这个也是为她就是现在我们说来做导演吧，打了一个基础。后来 试试水。 对，16年的时候，她曾经有消息说她要指导一个电影叫《义父官》啊，不知道是什么故事，但是说影片是取材他自己家庭家族的里边的一个故事啊， 带有传记性的。 而且这个刘若英呢，后来就是这个电影的消息就没了啊，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哎，结果就后来了， 啊，就后来了，后来的我们， 后来就来了。 那么用歌啊，用成名作来拍电影， 哎， 这个不仅仅是刘若英啊， 还有谁 啊？还有谁啊？这个也是一首很有名的歌，而且此人也是积淀很久啊，今年已经要动手了，听一听，非常熟悉，要动手拍摄了啊，听听非常熟悉， 嗯。 怎么样？前奏想起来有没有想起自己的青春？ 好长的前奏， 有没有想起自己的啊？这个幼年， 幼年 啊，能想起来什么歌吗？ 那会儿都是丢手绢，听得特别熟，马上就唱出来了。 爱情是一种怪事，我开始全身不受控制。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为你我做， 哎，这。唱到这儿应该就听出来了哈，对，吴克群的《为你写诗》，那么吴克群将会自编自导自演一部奇幻爱情片， 好， 《为你写诗》，去年12月份已经开拍了啊，在广州开机了， 嗯， 那么2018年的2月11号刚刚宣布杀青啊，这也是吴克群从创作歌手转型。这个一个开始啊， 直接转型为导演 导演。为什么说这个很多人觉得吴克群靠谱呢？就是说他这电影靠谱呢，首先他本来就是戏剧专业出身， 哎， 啊，阴差阳错来当歌手了。 哎， 那么啊， 他们这些歌原本都有那 MV 啊什么之类的， 这个你算说到点上了， 那本身就是一小故事。 特别想问问大家，当年在 MV 大行其道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微电影这种说法， 对 吧？我们经常就是，如果你不是说什么落榜了失恋了去那个 KTV 唱的时候，有时候你自己，比如说你自己或者你在家里边，就是那时候看这个MTV， 你会经常一连串的就是当故事看， 是吧？ 对吧？而且 里边虽然没有台词，但那俩演员在表演呢。 而且我记得是谁，好像是秦海璐的某一张专辑，几首歌，好像7首歌，有8首歌 串成一个故事， 串成一个故事， 对对， 而且每个相对独立啊，让大家回忆回忆，有没有你特别难忘的哪一首歌的故事是非常棒的，乃至于我们愿意想要它拍出来啊，变成电影。啊，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 这个是跟今天大家互动的第二个问题。 之前其实有很多这个很有名的作品了，你像黎明他那个《甜蜜蜜》本身就是一个歌曲 对 名字嘛， 对， 对吧？ 所以说这个一首歌，你想他拍出 MV， 他有的时候他这个不光是这个技法呀，唱啊，这种唱功啊，他重要的就是他背后的那个故事，他更加的深入人心。你比如说什么 就随便说几个，勇气呀、啊，是吧？广岛之恋、啊，就这么说。梁静茹的大部分歌曲，我恨不能是吧，都得拍一拍。他那里边很多的故事啊， 看不出来你还是他的歌迷啊。 哎呀，可不是嘛啊！哎， 好吧， 我就说让大家回忆回忆啊，大伙儿在 KTV 当中有没有哪些这个 MTV 是大家特别难忘的？ 对， 然后您也希望他能拍成电影的。 哎，如果您以前没怎么去过的话，赵亮可以请您去。 这个。没事儿，我们制作人是张帆 啊，我请大伙儿去，张帆掏钱。 哎，我记得去年请人看过电影，对吧？ 好吧，上面的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听一听为你写诗。一会儿下半段我们接着聊啊。 好， 演员、歌手转型当导演的事儿，一会儿见。 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 抢明前茶要快，预定就到吴裕泰。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难。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呢，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周边道路正在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那么即将对部分道路进行分时分段采取交通管理措施。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前三门大街、东二环北段南向北、机场高速二环至五环出京方向、北五环东段五元桥至顾家庄桥的外环方向、东二环南段北向南、华为南路西向东、东南三环华为桥至分钟寺桥内环方向、京沪高速三环至五环出京方向，还有西二环北段的南向北方向、西直门北大街南向北、车中庄大街东向西、大柳树路的南向北、学院南路东向西、中关村大街南向北方向，还有西四环五棵松桥至定慧桥南向北方向、辅石路四环至五环东向西方向、西五环晋元桥至永隐桥南向北等路段。那么车辆呢，可以选择绕行北四环、鼓楼外大街、东四环、西大望路、姚家园、朝阳北路、朝阳路、朝富路、通惠河北路、广渠路、两广大街、刘湘路、莲石路、阜成路、蓝电厂南路等相邻道路，也可以选择呢公共交通出行。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4点有戏，顾大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撞款砖。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打太极，快乐出击，欢迎各位在短暂的休息过后啊，继续回到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大家好，我是季彤。 哎，今天我们跟大伙儿说的这个戏，这是演员或者歌手要转型当导演，这大伙儿拍戏了啊。 这个咱们那个公众平台上也有朋友说说自己所期待的啊。 哎，上半段我们又提了一个新的问题啊，这个有很多歌手都把自己的成名歌曲，尤其是那个 MV。当中让大家特别熟悉的有故事的啊，把它拍出来，拍成电影，也有的就是说我拍一个电影很像我那首歌唱的那种感觉啊，其实这个呀，这个之前也有过成功和失败的案例啊，你比如说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啊，这也是曾经拍了电影还拍了网剧了，就怎么说呢，他如果这个歌他就是唱的一种感觉，即便他有一些细节，但是他仍然是一种感觉，一种感受，那么你在编写故事的时候，你实际上要跟这个歌做的是靠近他那种感受。 对，就是你把那个就是他那个情节给他丰富起来以后，这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让人看完了以后还是听歌的那个感觉。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那你比如说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我觉得为什么说他的口碑和影响力一般，就是说他自己很纠结，我这首歌火的时候那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睡在上铺的兄弟， 哎，那都是 现在会不会 70后， 对，现在会不会去看，其实他拍了一个是现在上铺兄弟的故事， 哎，对， 所以说、这个、 现在都是90后00后、 哎、对，就这么说吧，听这歌的人不爱看他这个故事啊，看这故事觉得好的人呢可能对这歌也没什么感觉， 哎，对， 他、哎、是这么一种错位， 有点错位 啊、 刚才有朋友提到了光良啊，这个其实光良好像是不是也有一个歌要拍片啊，要拍成电影， 听听吧。虽然光良的代表作特别特别多，好听的歌也很多哈，但是我们说呢，一提到光良绝对不能不提这首歌， 神话， 童话， 童话，对对， 神话是成龙 另外一个 最爱的故事。这童话这歌啊确实很好听，而且整个的这个 MV 的故事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 哎呀、好长了好长了。 啊，是吧， 对， 而且就是还挺，就怎么今天说叫有点虐， 哎， 是吧， 就是我愿变成童话里、 哎、 是吧，怎么样怎么样，那个哈、那个后来还有人改编拿另外一个调唱，是吧， 对，那么这个童话 MV 当中呢男女主角后来的故事怎么样，这个就是光良想要把它拍出来的一个动机、 哎、我有一个想法，要是把刘若英和光良他们俩人给撮合到一块儿，那拍出一个片子来是不是就叫后来的童话， 哎呀， 或者童话后来怎么样， 刘继彤我都没有办法拯救你了， 好吧， 你听你这话说，我把他们俩撮合到一块儿，哎呀我天， 这两位一块儿导一个片子， 导一个啊，那听谁的呢， 哎，要了命，俩人打起来 这个童话呢它是融入了一个未来世界和人工智能概念啊、 哦、 这个不是瞎说啊、 哦、 就是不是说童话，是未完成的童话、 未完成的 这个故事 啊 这个据说是2017年已经开机了，而且、 哦， 光良先生本人也在当中会有出演。 哎 啊， 我就记着原来那个 MV 里边那个人真的长了翅膀，然后、 嗯、 是吧，还怎么样飞在天上什么的。 嗯，对啊，这个成名曲改成电影，这确实是好多人，包括这个卢中旭要拍摄《一生有你》啊， 哦， 哎，这很多很多人啊，好像都有这样的计划。 我的天哪！ 那么啊，放下这个我们不说，我们再说几个特别受大家期待的啊， 哎 哎，比如说这个，我们都知道姜文导演今年会有他的新作《侠隐》上映， 嗯， 那除此之外呢？他的弟弟姜武先生，这个也屡屡有这个表演新作问世啊。 姜文其实也是从演员 对过渡 导演，但是他已经完全过渡了。我觉得姜文现在就是只有导演的光环了。 这个是这样，这个你像姜文呢，他是可以，比如说这叫什么呀？叫影人吧？ 哎， 他是既编又导，又演。你比如说姜文啊，周星驰是吧？ 嗯， 他的个人色，成龙这些人的个人色彩都是非常非常鲜明的啊。 就是他已经是一个综合体。 对，那么他弟弟姜武呢，已经公布了， 这个比较新 啊，他将拍摄自己的导演处女作叫《发小》。 哦， 你看啊，这将是一部公路爱情片。 嚯， 梁栋将会担当的这个编剧啊，摄影指导也邀请到了姜文经常合作的摄影师谢征宇啊，这个之前爆发了，这就爆出了一个海报啊，就是两个小男孩啊，相对而立啊，干嘛呢？俩人互相尿尿的，特别就是发小的感觉， 准备和个泥儿啊。 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这个姜武只要演这个京味儿戏啊，都特别特别有意思啊。 他去年的那个电视剧啊，是吧？这个里边那大胡子是吧？ 嗯， 那个感觉， 嗯 啊，越来越有滋味的感觉， 这是大家很期待的。 嗯， 另外大家备受期待的黄渤啊， 哎， 黄渤这个导演处女作其实已经在很多场合已经阐述了。 哎，你现在到医院，不是到医院，到电影院里，哎，你看那个每一部片子前边黄渤都会出来，哎，有一个电影，哎，不错呀， 嗯， 那个片子不错呀， 哎，对，那么这个大家已经知道了，因为是很多人啊， 嗯， 都特别期待的啊， 哎，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黄渤他主要还是用自己的演员的经历啊， 嗯， 真是有了一个特别好的人缘， 他好多的作品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而且他这个人的个性呢就幽默，然后又很谦和，是吧？ 而且今年春晚上，人家那唱歌那个范儿，那整个就一成熟歌手 啊，又重新这个积攒了很多粉丝 啊，没错。 来，再说一个让人既期待又有点担心的， 谁 啊？是谁呢？是获得了无数个啊，真是无数个演员的奖项，但是每一次再获奖，他仍然激动不已的梁家辉先生，啊 嗯，哇！ 梁家辉先生呢将会来拍摄啊， 嗯， 这个应该也是之前的事儿了。他早就宣布了，他要指导并且主演华语电影版的《深夜食堂》。 哦， 啊，这个又是一个重磅的消息了啊！我知道《深夜食堂》这个 IP 在中国特别火， 嗯， 去年又有黄磊 一个电视剧 版啊，黄磊这版呢，大家网友们 有点 不买账， 啊， 哎，不买账。这个梁家辉也真是《深夜食堂》的资深粉丝啊，而且呢，在《深夜食堂》第二部在中国上映的时候， 嗯， 梁家辉还曾经去参加了他的新闻发布会啊，当时这个日版的导演啊演员呢，都跟梁家辉啊有很好的一个互动啊，哎，看来他们之间是这个关系不错。而且我们说这个原版导演啊，松冈静思啊，还有小林薰，都跟梁家辉有过哎很好的密切的这个接触，并且人导演说了，看梁家辉就是，哎呀，就感觉到是能打打杀杀当中走出来。我估计他是看了《智取威虎山》啊，哎，其实梁家辉先生他的演技之卓越，我们都是有目共睹。 你觉得就是他那个劲儿哈，就是他稍微的这个把胡子就是不怎么勤快的刮一下，就是就留着点儿哈， 再来个疤， 胡子拉碴的，嗯，脸上再弄点褶子出来哈，然后再系上个围裙啊，甚至说头上再扎一个这个毛巾呐，啊，什么的， 嗯， 还挺有那个深夜食堂的那个。 我以为你就不敢吃了呢。 没有，我就在想象嘛。 啊，其实要说梁家辉的经典角色啊，真是太多了。但是我特别想提念一个。 对，但是啊，这个深夜食堂它的主演不是 这不光是梁家辉，里边还有邓超啊、彭于晏啊这样的一线的男明星。 对，梁家辉是导演嘛，我就说这个《雅人有则导》，梁家辉他的诸多的优秀作品当中，他演的好的特别多，但是我特别想提起一个，这就是《水浒传之英雄本色》，哦，这个老片子，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啊？ 这你小时候看的？ 嗯，当然是了啊。来，咱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四营会合。秦督军，大西北集合。 哎，这次去打山贼都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 打金兵为国为民死而无怨，但是为高俅父子卖命，那真是死不瞑目了。 我们奉高太尉之命，先救人后剿匪，你迟迟未做攻齐的决定，到底想怎么样？ 救人重要还是剿匪重要？ 都重要。 插翅虎非等闲之辈，他应该知道我们在这儿调动兵马，太尉之计根本不了解军情。 你敢指责太尉，你打算怎么办？ 我决定孤身前往。 林冲，林冲，你有违反太尉命令。 这电影当年确实特别好看啊，这个印象很深。 对， 林冲和鲁智深的形象又特别经典啊。 鲁智深是那个徐锦江 演的， 啊。这个其实你拿这个片子在咱们这个广播节目里吧，你真的体现不出来他那个风采。 嗯， 就是你光从台词功力上，你听不出什么来。 因为这也 但 是肯定是配音， 但是他那个扮相，包括那个动作，就是那个帅呀，真的是，当时就觉得哎，这个片子觉得就是印象深刻，就在这一点。 很多人说这是最好的林冲， 对 啊，就是他身上有很文气的那一面啊， 你就觉得他就是林冲， 就是林冲啊，真的是太贴合了啊，跟小说当中形象特别贴合。那么我们希望嘛，希望这个始终是保持一个旺盛的精力啊，对好的戏有执着追求的梁家辉先生啊， 他这个 希望他的这一次的深夜食堂能够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感受啊。 虽然是导演的处女作，但是他岁数可不小了， 是。再接下来还有一个很让人期待的，这就是谁呢？就是今年在春晚上演出那个处长的啊，大家记得吗？秦海璐啊，他将会执导一部电影叫《一意孤行》。2017年的时候，秦海璐是首次以导演的身份在电影节上介绍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一意孤行》。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采访，这一段采访啊，不光是他说导演的事儿，从他做妈妈开始聊到导演，而且又聊到自己拍摄，人生当中、演员生涯当中啊、职业生涯当中拍摄最长的一部电视剧，那就是《白鹿原》啊。我们来听听秦海璐的感受。 当妈妈的感觉，我觉得挺幸福的。其实每天看到我儿子喊妈妈的时候，无论他在哪儿喊，我都会答应他。就是你会觉得有另外的一个人在你的身边，然后一种被需要的感觉，而且被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很幸福的。我没有纠结，最明智的选择就是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和最好的效率把事情做完，然后接下来就是用剩下的时间去对自己的家人。那其实这个跟孩子没关系，其实即便是没有孩子，他也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生活和工作本身就是应该分开的。在那个微信群里面，大家收到问题的时候说，大家说最后等导演回复吧。我觉得看到导演那两个字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这好像不是我的感觉。在现场的时候，以前工作大家都是会叫海璐姐吧，然后现在突然说叫导演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陌生的。出演白鹿原，其实他跟我平时演的戏，我个人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当然这一部戏它是有他自己所专属的地域感，然后有他自己的年代感，还有他所背负的这种文字下面的蕴含的那种力量和他要想表达的那种内容，所以